小乔却没有给他们逃跑的机会。我们可爱的小乔连威亚也没掉，直接从二楼飞了下来，落到了马车顶上。 哎呀，饭都没吃就想走，跟了老娘的店里撒野。 小乔啊，我们跟这儿呢。 小萌萌，你怎么变成粽子了？哎，你等着，我这就来。喂，你也太菜了吧！ 眼难进的， 这么几个人就把你绑起来了。哎，你后头还有一个人啊？ 哼， 他是谁啊？ 乔妹，是我呀，对不起呀。 弟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。 女侠，你可别冲动啊！ 是啊。别冲动啊，别冲动， 有什么话跟我的拳头说吧，快点。 哎呀，乔妹乔妹，手下留人，手下留人。哎呀，误会呀、啊、 多谢狄医生。 两位大人呐，我们单独聊一会儿，随后就跟你们进京，好吧？ 随便聊， 聊多久都行，我们不着急啊，不着急。 我们一起学喵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 你呀、out 了。 怎的？ 现在什么最流行？ 什么最着听？ 狄仁杰断案新编 第四季，7月23号重新起航，周一至周五每晚10:30广播剧场，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。 喵。 别提了，真是啥呀？ 没听说。 就这样，团圆的三人把左半仙和金嬷嬷晾在了外面，到酒楼里找了个包间。狄仁杰和元芳把前面发生的事情讲给小乔听。 所以呀、啊，我这次来就是想见你一面，然后呢，就要去京城跟皇宫里面的人治病了。 外面的人打不过我，我们逃跑不行吗？ 对呀，不行。乔妹，朝廷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，我不能让你跟着我过担惊受怕朝不保夕的日子呀。 这样，我跟你们一起去皇宫，他们要敢动手，我就带你们杀出去。 哎呀呀呀呀，太危险了，我不准你去冒险。 哎，没事，我的身手你还不相信吗？而且啊，咱们没有必要特别的悲观，因为我们的确有灵丹妙药啊，行走江湖之人必备的药品。 哎，你说那个什么鸡屎藤是不是啊？那不是活血消肿治疗跌打损伤的药吗？ 哎呀，鸡屎藤内服可以治疗消化不良、积食厌食，不信你百度一下嘛。 不是这会不会太儿戏了呀？也不知道要给哪个皇亲国戚看病啊。 哎呀，死马当活马医呗。 迪迪，就能定了，我跟你们一起去，是生是死我都要跟你在一起。 乔妹。 弟弟。 乔妹。 弟弟。 哎呀，来人呐，我受不了了。 这个 愣着干啥呢？把我们都捆上，尤其是他们俩，捆上，分开捆。 三位英雄啊，既然决定去京城了，我们自然会以礼相待，怎么能把你们捆上呢？哎呀，这不是俺们的待客之道啊。 行行，两位大人，你手下那些人没事吧？ 没事没事没事，您高抬贵手，他们才保全了小命。 我这里有一些药，你把这些鸡屎啊，不对，这些吉利草捣碎了，给他们抹上，他们很快就不疼了。 多谢女侠，女侠真是菩萨心肠。我就说找狄大夫进京看病准没错，连家里的厨师的医术都如此高超。 哎呀，行了，废话少说，赶紧出发。 好，这就出发。 哎，等一下。 女侠，您还有什么指示？ 我看你那辆大马车挺不错的，我们就坐它了。你们坐后头那辆小的吧。 应该的，您坐好以后我们就出发。 等等啊， 这 这位好汉，您有什么吩咐？ 马车里的火锅啊，给我整热乎的啊！ 好好好好好，马上就送过来。 你们俩没吃饭啊？我去给你们俩做菜去。 别别别，不是，老大老大，你看 饭都是小事儿啊，救人要紧，咱们赶紧出发，赶紧出发啊！ 那就好吧，不折腾了，等忙完正事儿，我再做饭给你们吃哦。 三位英雄果然是慈悲为怀，阿弥陀佛，三位英雄坐好了，咱们这就出发。 就这样，小乔也加入了狄大夫进京敢死队，行程紧急，马车上虽然喝着小酒唱着歌，可也少不了一路颠簸。小乔和元芳本是江湖中人，并不觉得辛苦。狄仁杰呢，只要不被绑起来，只要能吃上正常的饭菜，也觉得很舒服了。转眼间，大家伙来到京城，刚进入皇宫，一个侍卫就迎面跑了过来。 左大人，金大人，你们可算是来了，陛下饿晕过去了，赶紧过去看看吧。 什么？陛下饿晕了？ 什么？得病的是陛下呀？方啊，你搀着我点儿。 没事啊，有我呢。 哎呀，没错，不用担心，我们从神农县带来三位神医，陛下一定不会有事儿的。 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几位随我来，几位随我来。到了，劳烦左半仙静嬷嬷，你们在外面等着，三位神医，随我进去。 床上躺着的就是陛下啊，陛下已经晕过去了，麻烦三位神医，快些医治吧。 准备三根细线啊，这个事关重大，我们三个人要一起把脉。 好， 把我这吉利草和红糖糯米粉一起放到锅里，大火煮开，小火收汁，煎成一碗水。 哎，那边才来个人，快去煎药。三位神医那个红线已经煎好了，可以开始了。 好，你们后退一些距离啊，不要影响我们探讨病情。 哎，遵命遵命遵命。 乔妹啊，这个鸡屎藤能不能行啊？有多大的把握呀？ 这能看天意了。鸡屎藤煎药能够治厌食，红糖糯米粉能够补充点能量。如果这都救不醒陛下，没事，我就杀出皇宫，带你出去。 天哪，在皇宫里打打杀杀，好刺激啊！ 哎呀，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好在我们通过左半仙和金嬷嬷知道陛下得的是厌食症，也能够对症下药了。在这之后就只能祝陛下吉人自有天相了。来人呢？ 来了，怎么样？三位神医瞧好了吗？ 根据我多年行医的经验，陛下这是患了重度厌食症，什么东西都不想吃，肚子又饿得不得了，所以他就给晕过去了。刚才吩咐你们去煮的药呢？ 药来了。 帮陛下服药。 好。三位神医，陛下牙关紧闭，没法服药呀。 哎呀，情况紧急，你把陛下的嘴巴给撬开，把那个药给他灌进去。 这不太好吧？血毒龙体，这可是杀头的罪。 哎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顾及这些？再晚一会儿，陛下就被你们给饿死了。 可不敢乱说。要不这样啊，女侠，药放在这儿，随便您怎么着，我们都不管啊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 好吧，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救人救到底。余弟，你去把陛下扶起来坐好。方， 阿姨。 你把那个陛下的嘴巴给掰开，我来喂药。 来，搭把手啊！好，扶好了。好，摁住了啊！ 注意了啊！我现在开始喂药了啊！来，第一口。 鲜，多安心便真新鲜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。 第四季，7月23号重新启航，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，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。 我们新编真新鲜， 大家都快见 一拳怎么样？ 哎，我说左大人，你说那三个人他能治好陛下吗？ 应该能行吧，咱们的人抹了他的药，伤都好得差不多了。 你这能治好吧还则罢了，要是陛下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一定把这三个庸医的命留在皇宫。 你可拉倒吧，你用啥留人家？用脸留啊？你忘了咱们的人是被谁打伤的了？就那个叫小乔的姑奶奶。哟，你觉得三五百人留得住她吗？ 那我们还是祈祷他们把陛下治好吧，不然他们仨飞檐走壁跑了，咱们可就惨了。 来，最后一口了。 哎， 行了，你喝还是他喝呢？这药全都喝下去了。 哎呀，终于完事了，累死我。乔妹啊， 嗯， 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呀？ 嗯，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静观其变，等陛下醒过来。如果今天晚上之前陛下都没有醒过来的话， 嗯， 咱们就趁晚上从皇宫闯出去。 好， 从此浪迹天涯，举案齐眉，相拥携手，相濡以沫，相亲相爱，相见恨晚。 乔妹， 嗯， 滴滴， 小妹，哎呀，受不了了！ 哎，快点啊，陛下醒了！ 快快快！哎，赶紧去叫左半仙，和静嬷嬷。 在神奇的鸡屎藤的帮助下，女皇帝武则天终于苏醒过来了。她的厌食症是否痊愈了呢？跨界从医的狄仁杰小分队究竟还需不需要浪迹天涯？咱们下集接着说。 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阿硕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左左、周京、阿硕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这啥意思？ 哎呀， 这什么意思啊？这到底是？好，开始，最后三个嗯。 来， 这俩人是得吃药了。 我不说了， 你生气了。 趴在那儿趴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，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，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。 什么？他要玩完啊！事业里什么？ 么那么乱啊？远方的什么看一个不着线，深潭的什么的寂寞难拦，情关的什么的千百年。放在心间，汤罐的模样那招着人烦，坏蛋的小命儿那要玩完啊，事业他掐指算怎么那么乱啊，远方他光跑腿儿就一个不得闲，深潭的牌匾那寂寞闪闪，金罐的故事那千百年。 Thank you.